众生与平等，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各位网友、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、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，大家好，我是毓民。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，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，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，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，成日喺条街度啦。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，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。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，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多谢你。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即系我发觉我真系好有自恋狂，因为我睇段片又睇多次，啊，即系个人真系好开心，就好满意嘅啫，真系好多自恋狂。 咁个靓靓女噶，吓，咁个靓靓女， 见食过饭噶，我哋食过饭，搞鬼菜啊，冇记性嘅，呢啲系， 几时又唔 记？即系人哋唔够靓，所以你就唔记住人哋啦，系咪先？食过饭嘅，几 时啊？ 喺神州有次我食饭嘅， 神州有次我哋食饭，冇嗰次我唔喺度喎。 阿 Iris 喺度，阿烈都见过啦， 佢哋见过啫，我冇见过啊，好似。 有阿新冇见过，阿新有，有， 唔系我，但系佢把声实在太甜。 你哋一个二个，哦，你哋一个二个实在太过寡情薄义啦， 点头发嘅 吓？点头发？唔系， 点头发就我记得 系啦。咁啊，喂，咁佢 Iris 就学声乐嘅，唱歌好叻嘅。咁啊，咁梗系要揾啲唱歌叻嘅。 我唔追人把声噶嘛， 人 盯一盯人个样啊， 人靓人靓声甜咁样咧，咁梗系揾佢帮佢做呢个 VO 里面咧，即系把声啦。但大佬，你试下个天蓝我把声啊，吓死你啊，大佬！天蓝主持。神州五子，哇大佬，哇几呢啲叫咩？ 冇问题 噶，啲台湾人听到即刻。 我第一次 ban 你嗰段片就系因为你把声嘛，本身我完全玩到呢啲嘢。 嗰个测试版嚟嘅， 哇点解系你把声噶？ 我都洗咗啦，放我啦。 OK 啦，有你就。哇！等先，喂，第三次讲咩？唔好讲。 嗱，唔系啊，咁我有阵时我哋都有阵时咧，要交同大家啲观众咧交代下我哋咧，除咗做节目之外，我哋其实有好多其他嘅即系唔同嘅工作会做。咁啊，即系我唔系我有阵时成日都讲啊嘛。 咁 即系我哋唔好成日话 任亮轩 边一个做到啲乜嘢，边个做啲乜嘢。有阵时我哋只要男营里面嘅人咧，每一个咧每一个人呢都攞少少出嚟呢， 有个情证。 我知道正正先讲正先。即係每人大家都攞返啲少少嘅才华出嚟呢，咁我哋个男人就好强大嘅。即係譬如话有啲人做 graphic 好叻嘅，咁佢咪做 graphic 囉。咁有啲人唱歌叻嘅，佢可以做一啲帮我哋做一啲录音啊，做片啊。咁有啲人剪接叻嘅人做剪接啊。咁或者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少少，即係只要每个人肯愿意付出，或者去讲俾自己，话俾大家知你有啲乜嘢能力或者才华。咁我哋喺呢个地方里面可以俾机会你发挥。啊，或者你唔識可以學完之後嚟發揮，咁一樣另外可以令到自己進步添啦。咁亦都可以幫到個圈手。咁其實就大家只要每人行多一步， 行多一步就高， 即係一人一隻手就可以攞起好重嘅嘢。咁其實我自己大家一齊齊心去做一件事咧，咁我哋就其實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更加好嘅。所以我好陣時呼籲咧，各位 兄弟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有個説話嘛，即係即係宋朝邵康著有個説話就若揾其才，需其用，不然需付一身閒啊嘛。即係如果你有咁嘅能力，你都唔去做嘅話咧，咁你一輩子咧就白白咁樣過啦。咁就不如你將你自己嘅才華發揮出嚟咧。 嗯， 系啦，即系你有时候我唔知道你有咩才华，可能你画画好叻嘅，我正正就需要一个人帮我哋画 画咩画， 画啲画啲 用用， 系啊， 好有用， 画画点画啲漫画咯，四格漫画去讽刺时弊嗰个嘢啦，系咪先？ 节目片头封面都系啊， 都可以系咪先？只要你肯讲出嚟，你有咩才华嘅，有啲你唔讲我哋唔知道，或者讲咗之后你真系帮到手嘅，好似我哋阿廖林堂阿堂哥系嘛？佢做電器啊嗰啲嘢好好叻嘅，佢神州社跳咗個 fuse 佢就幫我哋搞掂佢。喂，呢啲唔係已經幫手 咧？係啊，每人幫一樣啫喎，真 係。每人將自己嘅才華攞出嚟，其實我哋就已經係成個團體就好健康咁發展。而家大家就唔係啦，收收埋埋，個個最有才華就咩咧？就喺 WhatsApp 啊、Facebook 裏面打電一段嘢咯。 唔係，其實個最大嘅才華就係自足。 系啊， 最大嘅 上网打飞机 系啦，上网打飞机咯。其实大家肯出嚟，唔好咧，即系成，唉，点解我啲被誉为中华民国捻？中华民国捻咩？所以逢系中华民国嘢，你就好啦 ，high 爬嘅，有国旗就 happy 噶啦，明白？ 有国旗 high 爬都唔紧要，你帮手挂啊嘛，大哥。 即系点讲？我要搭个武昌城嘅牌楼出嚟咧，你班仆街就成扎涌出嚟，就屌你又自拍， 够冲啊，够冲啊！ 着埋套民国装，跟住又屌由头拍到落尾。 搭嗰个咧， 但系搭嗰个系边个咧？咁你都要幫手搭㗎， 在座啲人咯。 咁其實就好簡單啫，每人攞塊木板，有人攞油漆，有人攞個紅色嘅十，揾一個攞另一個紅色嘅十，砌埋咪雙十，咁咪武昌城牌樓咯，咪大家一齊影相 happy 皮咯。 咩 你唔係嘅，就要人幫你搭埋個棚，你嚟影相嘅。咁大佬， 影完相就搞掂。 影完相拆堆嗰人拆唔到，我把火燒撚咗佢咩？大佬啱啊嘛，即係大家都要合力咯。其實我就话，即系我哋男人系大家嘅，唔好即系成日都话啊，你后生啊，你个世界啊咁。其实唔系，后生系未来嘅世界，先系我哋嘅，而家都系你哋噶，大家一齐努力去做，系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去翻个正式嘅话题啦。咁我哋花莲市补选嘅结果啦，咁就有人就话呢个花莲市嘅补选咧，就系一个对绿营或者小英嘅不信任嘅投票嚟嘅。 从八日。 系啊，咁呢个话题咧，其实就我想交俾文仔同阿新你哋咧去慢慢嚟讲，因为其实之前嗰两个话题我都少得好劲噶啦。 就系咁样嘅，首先咧， 我继续玩直播啊！ 哇，搞错啊！ 咁样嘅， 本身咧，花莲市咧就喺大概喺2010年嗰一届咧就落咗入去民进党手嘅，一路由阿田志孙做嘅，因为做到去啱啱好两个月、三个月之前咧，佢就肺癌死咗。 就五月啊，好似啱啱三十几， 啱啱做就职之后就死咗啦。咁啊，变咗开始要排期做呢个补选啦。 因为佢嗰个任期系有超过两年啦，剩余嘅任 期系啊，所以一定要补选。咁变咗 少过两年咧， 少过两年咪唔代咯，搵人递补 咯， 即系搵人代 事用 系啦。 系啊，费事麻 烦。唔系办一部，系揾可能，譬如话揾个政务官嚟 顶住先啦， 做代市长系啦，就到下一个任期再算。 咁其实呢次上一次咧，嗱，2014年咧，其实就真系蓝营就输到趴喺度，因为输咗成萬几票嘅，其实可以就17000几到28000几票啊，哇，输到趴喺度嘅。嗰个田今次咧就因为咁揾边个出征啊？揾民进党今次揾边个咧？ 揾咗个遗孀， 揾咗老婆， 揾咗个女婆代表出征， 玩人情牌。 今次就犀利啦！ 喂，台湾好兴噶喎，台湾好兴噶呢样嘢，即系郑南榕自焚之后咧，佢老婆当选咁样噶喎，呢个 系华人嘅传统嚟噶，好似杨门女将咁啊，啲仔死晒就揾女。 唔系杨门女将，个女将真系打得噶嘛？大哥虽然嗰个古仔嚟嘅， 古仔系古仔，个个都系咁样做噶， 即系而家冇出征啊嘛。 唔系台湾就有呢一样嘢，但系香我感觉香港系冇噶。 唔系因为有 个人系觉得你傻癫噶嘛？你做乜搵个老婆出嚟做乜鬼啊？傻噶你咁 样。佢老婆都唔准。 嗱，请继续，请继续，请继续。 咁佢系基本上台湾先有呢种咁嘅传统咁样， 算系 唔系佢菲律宾咯，即系菲律宾咯， 菲律宾人 就冇 华人特别注重嗰种譬如话呢个 改佢出嚟，第一好影响 佢咯，唔得咁样。 今次国民党咧喺我哋即系讲得难听啲，喺九合一到总统选举，我哋嗰个都一路咁。 一路咁喺度 山岛啊， 喺度叫做咩自由落睇紧嘅时候，终于到谷底啦，终于顶到落底啦，终于见到佢开始慢慢爬翻上嚟啦。喺花莲呢度地方咧，我哋终于赢咗一场真系市长嘅选举。 但呢、這个呢一场唔系第一场嘅胜利， 都算系第一場。 但系因为其实 第一场系最大嘅， 台湾系各级选举实在太多，你又到个千里长都系选噶嘛， 最指标性嘅，人啱啱好系阿蔡英文就职100日。就送咗个大礼俾佢，屌你输咗啦！ 唔系因为花莲之前好似连个立委我哋都输咗， 输晒嘅，输晒，基本上都输晒嘅。 台东系台东，嗯、但系阿傅昆其实系花莲县啊嘛， 系啊冇错。 但系因为花莲市其实系县辖市嚟嘅，其实都唔系话好。 但系正如咧，呢个 魏嘉贤， 我突然间用国语谂，魏嘉贤嘅佢个讲法就话咧，佢赢咗民进党唔系好多嘅票， 其实真系 即系个距离 赢三四千嘅 啫。佢话赢咗唔系好多，咁即系其实咧就话咧，其实好多即系佢系一个险胜之余咧，其实佢希望佢唔系赢咁多支。唔係咁多，希望佢繼續會努力，能夠攞到更多嘅， 即係 有好多綠營嘅人都能夠轉型翻，轉翻嚟投翻俾國民黨，投翻俾藍營。 就大家唔好開心咁早住，因為其實咧17,000票咧，同上屆咧係多咗800票嘅啫， 個投票率又低。 只不過而家咧係民進黨啲人好啞嬲，因為覺得佢跳票啦嘛。一个发夹弯转弯，唔似香港柯仔尖咧，佢唔出嚟道歉嘅，嗰啲态度嚟啊！大家都好嬲，唔投你啊！有冇搞错啊？上台之前又讲咗咁多嘢，而家上咗台啦，哇！即系全部都系跟住国民党嗰啲政策嘅，咁我投你做乜嘢？投翻国民党咪得咯？咁个个都唔肯出嚟投啦，而家又变咗国民党咪有机会翻嚟啦。但系其实你话基本盘咧系冇乜变过。真系冇乜变过，你见唔到佢突然间系28,000几票啊！突然间弹咗上嚟啦，魏嘉贤好犀利啊！咁又唔 系咁，佢补选投票率低， 补选嘅投票率低一， 但系唔系，但系呢次系其实好热闹嘅，因为我见到有啲即系喺花莲里面咧，有啲朋友仔咧，即系其实佢都好系对呢个虽然系一个补选啊，但系佢好紧张。即系我有一个咧，就帮我哋喺度玩钢笔嘅老人家老师傅咧，咁样佢都入咗医院嘅。佢都專登嗰日出院咧，要去投票。嗱，我唔知佢投俾邊個啊？你明白？但系你明白，即系佢都，即系你見到呢、這個由醫院都要彈翻出嚟去投票咧，即係證明呢一個投票咧，其實係有相當除咗一個市長嘅投票之外咧，佢有佢嘅意義性喺度。 都係噶，係啱啊，啱啊！呢個真係指標嚟嘅，而家一下，唉，不過唔係都 OK 啦。喺現在嚟講，我都係嗰句啦，我哋終於止跌回升噶嘛，即係止住個氣勢啦，終於 輸。股市嗰啲咩烏營反彈， 係啊，終於 喺度底啦， 即係呢個就係易經裡面所講嘅咧，就叫否極泰來啦，咁樣係啊， 泰來真係跌咗好 耐，因為佢已經係跌到即係國民黨嗰個氣勢咧跌到落。一个好谷、好谷、好谷嘅谷底， 同埋最重要，唔系多谢民进党助选嘅。 嗱呢个我嗱， 多谢民进党助选 呢个我就唔觉得值得高兴嘅，因为我成日觉得赢一个选举咧，系要真系要靠自己嘅实力、自己嘅强、自己做得好，而俾人哋投票俾你，并唔系对手咧差、对手烂。民进党对民进党差，民进党烂，而我哋赢嘅 呢个 我哋永远唔可以将所有选举等待民进党做得唔好，然后我哋能够攞到个执政呢样 计， 即系呢个心态同埋呢个观念系完全唔正确嘅 心态咧。喺台湾唔知点解咁根深蒂固，完全系冇打算用实力嚟赢啊！等大家都等住民进党拉嘢嘅时候， 特别嗰啲红统咧，要幸灾乐祸啊嘛。 咁如果你讲台湾嘅红统咧，就如果新党咧，又话想加。翻入嚟国民党啦，咁佢提出好多嘅要求，呢个好奇怪嘅，人未入嚟咧就已经同你好似分身家咁，攞咩攞呢样攞嗰样，甚至阿郁慕明讲咧，将翻呢个国法院啊，国法院交俾佢哋去培训啲国民党嘅精英。嗱，佢咧里面其中一个主张咧，虽然我系 buy 嘅，但系我对郁慕明系完全没有好感，基本上系反感啊，对呢红统系反感嘅。但系佢里面其中一样嘢咧，佢话咧将国家发展研究院即系国法院咧，改翻成以前嘅革命实践研究院嗱，呢一样嘢个 buy 喎，啊，因为其实你将自己而家你系玩国家发展研究嘅时候，但系我唔系话讲紧个将个革命实践，以前点解有革命实践研究院？因为以前系屌反共噶嘛， 嗯， 你明白个革命个革命实践系嗱个革命系对住中共噶嘛，嗱，我想佢翻嚟嗰个革命实践个观念系摆边度咧？反绿。而家咧，你就係你打住個國家發展嗰個招牌，然後咧綠營咧就喺度同你玩緊一個咧，玩緊一個中華民國嘅革命，要革命你中華民國。 改變成台灣國，但你哋呢個就話我哋睇國家發展，然後好好地搞國家發展，就冇諗過人哋對付緊用革命嘅形式手法嚟對付緊你，你咪應該用個革命嘅形式去拆反翻佢咧？ 嗯， 啊，所以嗱呢一樣嘢我係贊成嘅，革命實踐研究院我係贊成復興嘅， 嗯， 啊，但係。绝对唔交俾新党，新党咯， 交俾新党搞，只会将你系革命系革落型嘅命啊，革捻完命点啊？革咗变咗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。 唔系佢搞嗰个革命咧，佢系共产革命实践研究会，咁何必咧？ 咁咪变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咯？ 咁咪变成中国共产党台湾党校咯？好简单啫嘛，你明嘛？邱慕明就会搞呢一样嘢，所以呢样嘢我系完全唔赞成邱慕明，即系我唔完全唔赞成俾邱慕明翻嚟就咁解。 根本新党而家系已经系急剧红统化，根本佢哋其实同嗰班五毛冇乜分别 嘅，佢根本就 系成班就红统，只不过系揽披住中华民国国旗，话自己好捻爱国，好捻爱台湾，真正爱国爱台湾，但系其实佢哋实质心向咧就系对岸嗰个咁红潮不平嗰个咁伪政权，嗰班全部其实都系腐匪分子嚟嘅。我同你讲，有啲香港人嗰啲南明，有啲又觉得咧呢啲先系真爱国。我同你讲，其实新党嗰班全部都红统嚟嘅，仲红捻过香港嗰班统 统。你 嗰班根本就腐匪分子嚟嘅。我同你讲，有乜理由即系乜？总之中国共产党治下嘅大陆乜捻都好，台湾而家乜捻都唔好，因为对岸好，我哋就要咁样。咁樣嘅中國 人，你 所以我哋要負責。 即係你見到新黨嗰個黨慶裏面咧，會見到啊張安樂、白狼出現嘅時候咧，你知道咧，即係呢個呢嚿嘢係乜嘢嚟噶，大佬？ 統促黨咧， 係啊，好撚 friend。 點解你係要加入國民黨咧？係咪你要加入國民黨都變咗同你一樣攬住啲五星旗喺度耶咁樣？ 同埋 咁高興啊， 同埋 開心啦！ 我想重申一次咧，就係話咧，即係以呢個故宮嘅國寶啦，同埋呢個黃金嗰個問題咧。点样都好咧，佢都系属于中华民国嘅。就算 点会还俾大陆啫？ 系啦，新党嘅讲法就系话，叫大陆嚟追翻啲黄金咯。 咁啊，红统跟埋一齐起好阴嘅又话，即系无论 呢一个系唔系中国国民党嘅党产都好， 总之系属于中华民国嘅。点捻到几时到共产党嚟攞？ 系都唔会俾翻共产党。啱啦，阿新真系讲得好，阿新真系。 几捻时到佢共产党嚟攞啫？我问你啦，中华民共和国几时建国啊？民国38年10月1日啫嘛， 都系嗰句啦，你消灭咗中华民国先嚟攞啦，唉，你哋喺对岸慢慢玩啦，根本就唔轮到你喺度。 嗰班咪红通啊，跟住喺度起舞。 讲得难听啲，边个有资格承继嗰啲国宝啊？清朝嘅国宝啊，有清室退位诏书嗰啲，嗰个 清室退位诏书 噶嘛？人哋退位俾我噶， 咁即系点啊？交翻俾呢个爱新觉罗， 爱新觉罗传位咗俾中华民国噶嘛？ 咁咪得咯， 成啊嘛， 成个国宝都喺中华民国度嘅，关国共俾咩？ 交俾金普充咯， 咪交俾金普充，俾我哋佢交佢噶嘛，佢写一封诏书俾我哋噶。 金普充都系跟国父搞革命啫，佢啲阿爷定阿太公啊，系咪先？咁都係屬於中華民國， 所以我就 點樣都唔會交翻。 所以我就覺得就即係中國國民黨未來嘅路咧，台灣咧，究竟而家會點樣去走法咧？ 其實艱苦啊！ 我到今時今日咧，睇唔到一個明確嘅方向。我其實我自己好憂心，有啲人就問過我，如果好似新黨咁大紅色紅統翻嚟嘅時候，你會點咧？其實我都唔知，我唔知我究竟應該要去或者留啊，定係點樣？ 屌鳩佢咯！ 但願起碼我哋黨裏面唔會有一個吳三桂出現，就開車大咗。即系开千咗山海关，带佢入去就关啦。 但最近嘅选举咧，最近几场选举嘅大胜咧，实在系令人鼓舞嘅。咁我就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咧，能够食住呢一个气势咧，能够到下一次嘅咧，台北即系叫嗰阵时叫 袁市长 大选举嘅时候咧，就能够可以攞翻一啲即系赢翻多一啲嘅地方出嚟咁样，系啊。咁我即系呢个系我好希望能够保持得到嘅，但而家問題係話就係，如果係一個紅統會唔會翻入嚟嘅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我見唔到將來嗰、那個那個局勢會係點樣啊？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花生友，我其實真係唔知點樣去看。 但暫時我未太擔心嘅，因為紅係講得難聽啲，新黨成鬼日都講話翻嚟噶啦，講咗成半年啦，我都未 咩講半年啊，講十幾年， 講十幾年算罷啦。佢喺門口嗰度成日跪喺度求，俾翻嚟啊咁樣嗰啲態度，跟住翻嚟諗住分身家。 唔係老實講， 新黨喺我心目中咧就唔係話完全冇人才喺度嘅，即係你譬如話好似阿侯漢廷其實都係一個人才，雖然佢講嗰番話大陸可以嚟追翻啲黃金嗰個言論咧，係令到我覺得 其實佢都係半隻紅統嚟啊！ 我覺得又覺得唔舒服之外咧，其實好似譬如話佢新黨嘅個立委唐慧琳， 唔係立委 啊！ 一定唔系啊！新党一直立委都冇啊，点会有立委咧？ 所以嗰个唐慧琳嗰个，其实我觉得佢好口才，亦都系啲好嘅，即系人才嚟嘅。呢啲我觉呢，反而我都好欣赏佢嘅咁样。但系如果你话佢个整个佢自己嗰个成个新党嘅理念咧，我其实就唔系好buy啦。 根本其实呢几年 里边都 佢一路喺度做紧红统，即系帮其实系变咗系帮共匪做咗个马喺台湾马前卒嚟。 讲得难听啲，全声统咧，我宁愿支持呢个民国党咧，我都唔会支持。 喂，民 国党 嗰班政教合一噶老细， 屌到时你扑街翻去台湾打坐啊！屌你， 我嚟要打坐。喂，嗱，你想做共匪定打坐？你俾拣啦。 好，哇！你咁样叫我点样拣啊？ 我梗系打坐啦。 咁 样 法师赞叹法师， 我宁愿赞叹法师。喂。赞叹法师，我都系赞叹佢一个，唔系赞共匪嘛，大佬。 但系佢万一佢点知原来佢又系共匪啲人嚟嘅，真系全部考证啊，咩球员都我啲人嚟嘅，原来借嚟嘅。 到时候你先反抗。 你都屌啦，阿妙天禅师带你去甚心禅定呢个甚心禅定红色三摩地，你仆街同你讲呢啲。 跟住之后见到呢个毛油喺度同你倾紧偈系嘛？见到毛泽东同你倾紧。 系快啦，快啦啫。 所以咧，我自己觉得国民党嘅未来嘅日子。里面咧，其实都可能好讲下一次嘅主席选举咧，我哋先可以睇到究竟会系发展成点样嘅。咁希望呢一年里面咧，就主席继续努力啦，咁样 又带 起我哋 系啊。咁啊，保持呢个状态，跟住就战胜下以后落嚟更多场嘅唔同嘅选举。好，今集时间差唔多，多谢各位。 九月四号记得投票， 享受投票，叶捧成系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